警察勉强同意，但要求全程护送。辉姐跟着三位警官离开警局，又多了一位女警官，大概是考虑到辉姐是女的，上厕所也得有人监督。辉姐这辈子还没有享受过两人以上的护送，兴师动众的。就在出门那一刻，某位警官接了个电话，竟然就改了主意。他们把辉姐带到警局门外，送上了一辆警车，却并没有同行的意思。辉姐心里一惊，不知是不是 Max 王派人来灭口了。他往四下里看了看，人行道的尽头有一座矮墙，可是辉姐跑不到那里，就算跑得到也翻不过那座墙。他乖乖地坐进车里，听见车门被重重地关闭，辉姐把眼睛闭上了。辉姐却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， Hello，还记得我吗？咱们又见面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万万没想到，警车里的司机是 David。尽管他西装革履，头发梳理得油光锃亮，辉姐还是立刻就认出来了。这就是曾经在深夜冒充代驾，在飞机上如鬼魂一般出没的家伙。你还和警察勾结了？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 这话倒是没错，辉姐对香港的印象当然都是从电影里来的。十几年前倒是来过一次香港，但没有离开酒店。这十几年，中国人开始实行出国旅游，辉姐却从没有过。以前是没钱，后来是国家限制。辉姐满怀敌意地看着那个姓戴的，无论他怎么打扮，总归看着不像好人。姓戴的掏出一本证件晃了晃， 我是 Interpol， 你现在知道了，我不是黑社会。 辉姐看见姓戴的大头照，却看不明白小本子上的英语，一时有点发懵。 你 Interpol？是什么东西？ 姓戴的收了证件，不耐烦地说， 你就当我是警察好了。 辉姐心中越发不解，警察？警察的确把辉姐交给了姓戴的，可那不等于姓戴的也是警察，而且是就是呗，干嘛要就当啊？反正辉姐看不懂姓戴的证件，蒙他实在是太容易了。 那你上回干嘛绑架我呀？我没有绑架你，就是找机会跟你谈的。 你干嘛骗我说你是李卫东的朋友？ 我是为了工作。 哼，只有坏人才骗人呢。 真的吗？ 姓戴的饶有兴致地盯着辉姐，辉姐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了。谁没骗过人？她告诉同志，她怕李总；告诉老妈，她性冷淡；告诉同学，她不能生孩子；告诉上级，老李是个清廉的好领导。她这辈子可没少骗人。可是辉姐也没把自己当好人呢。辉姐突然就明白了，她并不是好人，所以也没有资格要求姓戴的是好人，更没有资格要求郝依依是好人，